北京时间21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列车运行前方是北京站。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 来吧，请坐，欢迎诉说， 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向我讲述了他父亲的一段军旅经历。在前线，他父亲都看到了什么？他让人头疼的家庭关系背后又隐藏着怎样的秘密呢？ 老板，我听我闺女说，在你这儿只要给你讲故事，你就免费送酒。 对啊， 没别的要求， 只要是真实发生过的故事就行。 哦，就是讲真事儿就送酒呗，还真有这么好的事儿啊？ 对，主要是因为我喜欢听故事。 哦，是这样，我闺女也是听别人说的，还说自己想过来，我就跟她说，你小小年纪去什么酒吧呀？你非要来的话，那当爹的先去给你打个前站。 理解理解，这您放心，未成年人我是不会接待的。 嗨，他已经上大学了。 哦，这样啊，那欢迎啊，您看我这还算安全吧？ 啊，我看你这边环境还真挺好的， 适合客人讲故事吧？ 还真是，要不我也讲一个。 行， 我闺女也说了，说如果我觉得这个店靠谱啊，就把他爷爷的故事讲给你听。这丫头从小可崇拜他爷爷了。 哦，老爷子有什么光辉事迹吗？ 嗯，他算是我们家里唯一一个上过前线的人。 军人啊？ 嗯， 打日本人？ 那个倒是没赶上，不过呀，他是经历过抗战的。他老家在广州，兄弟姐妹一共12个，我爸排行11，还有个弟弟。 嚯，真算个大家族了。 那可不，不过这些孩子里呢，夭折了4个。这一家子孩子虽然多，但是日子一开始过得也还不错。因为我爷爷当时在这个广州啊开的几家烟丝店，生意干的是风生水起。可是在我爸爸5、6岁的时候，这日本人就打过来了。飞机轰炸广州的时候，直接把爷爷的这个烟丝总店给炸毁了。这一下全家人的生计可就都成了问题。我爷爷呢也因为这个受了打击，得了重病，从那以后心脏就变得不好了。哎呀，到了我爸10岁那年他就去世了。所以我爸打小就因为这些事儿恨透了日本人。我常听他说，当时的广州天上飞着日本人的飞机，那已经是常态了，所以街道里也建了一些防空洞。每次警报一响，大人们都会带着孩子慌慌张张地跑到防空洞里挤着，等敌机飞过以后呢再出来。我爸当时就想说，这种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所以他就去报名参军了？ 哎，没有， 毕竟那会儿他还小呢，家里也不可能让他去啊，所以就一直踏实的读书。初中毕业那会儿呢，因为他的数理化成绩非常优秀，所以考上了广州的重点高中。可惜啊，考虑到家里人多，经济条件也不好，所以他就没去读，转而呢换了一所中专。中专的学费便宜嘛，当时他学的是机械专业，那会儿叫机械科，就是学习一些机械制造和保养方面的技能。也就是在那段时间，他听说了美国人轰炸咱们东北的事儿，年轻人嘛都很热血，他当时就很想参军去前线，跟家里人提了之后，得，谁也没同意。 能理解，都经历过战争，谁肯定也不希望孩子去那么危险的地方。 对啊，所以这事儿搞得我爸很纠结。不过在那个时候呢，叶剑英的部队有一部分来了广州，在中山纪念堂做了一次讲话，主要就是鼓励那些有胆识、有志向、有能力的青年去参军。我爸听了讲话以后特别动心，所以他就瞒着家里报了名，直到审核通过，他穿着军装回家收拾的东西，这才跟奶奶说了实话。 家里就放他走了？ 你不放也不行啊。其实我奶奶当时特别生气，但是呢一点办法都没有。就这样，我爸在他16岁那年进了部队，走的时候只带了一床棉被、一个行军水壶、一个水桶，还有一块手表，那是他二哥代表全家送给他的。那块手表他一直带在身上很多很多年，也算是漂泊在外的时候的一个念想吧。后来我爸经常跟我说他当年啊不顾我奶奶反对离开了家，这件事儿让他一直很内疚。因为本来爷爷去世的就早，自己不但没能在奶奶身边尽孝，还让他老人家时常挂念着。特别是他从抗美援朝的战场回来以后，奶奶的身体已经不是很好了，没过多久就去世了。每次说到这儿，我爸的眼圈都是红的。 那他是直接上战场了？ 没有，他先是和一部分人一起去了湖南的衡阳，那里有一个全国性的军事干部培训学校。因为我爸在当时呢也算是比较有文化的学生，所以部队啊就想把他这样的人往干部的方向培养。在学校里面主要是学一些军队的这个规矩章程，还有一些应对突发情况的基本应急手段。后来又按照专业分工进行了分配，我爸不是学的那个机械科吗，所以他就被组织安排去了空军预科总队，主要是学习这个航空器材的管理，还要学组装、修缮、保养战场器械这样的技能。 听上去有点像后勤保障工作。 对，虽说他没有真刀真枪的跟敌人干过吧，但后来他分去的部队啊也属于最前线的前沿部队了。当时他被派驻的地方是黑龙江的榆树屯，军队隶属于空军第一工兵大队，因为靠近前线，所以和志愿军是一样的待遇。当时好多特别重特别珍贵的机械资源都存在他们那儿，因此呢那儿也就成了敌机经常会问候的地方。 这听着也够危险的呀。 哎，可不是嘛。 那您父亲主要就是负责机械维修？ 不止那些，比如咱们的飞机飞出去打仗，我爸他们呢就会估算这些飞机回来以后会缺多少油、缺多少弹药，然后就会提前做好准备，等飞机一落地就快速的给飞机进行燃料和弹药的补充，同时还得救治伤兵。包括哪个中队要是没有弹药了，也是到他们那里签字去拿。哎，你可别小看这份工作啊，它需要很强的专业技术和细致的操作。而且你想，那时候可是刚解放，飞行员、飞机还有弹药那可是相当珍贵的，稍微有一点差池都会造成重大损失。 确实啊， 所以我爸他们根本就不会因为自己在国内就可以放松警惕，因为他们所有人都知道自己将要面对的是什么。甭管你是不是在国内，战火可能随时都会烧过来，而且他们谁也不想因为自己的疏漏给国家造成损失，对吧？现在这些事给我闺女讲起来，她最开始的反应竟然是觉得太假，她觉得成天想着国家怎么怎么着有点空。 他那是没经历过那个时代。我就能理解当时的人是这么想的，所有的人都会把自己和国家的命运联系在一起，这样人才会有必胜的信念。如果你只想着你一个人怎么怎么样，那就完了，对吧？我爸当时说，当时所有人都相信我们能赢。 带着必胜的信念才最有可能获得胜利。虽然我没经历过那个时代，但是好歹也听过不少过来人讲过的故事。那个时候其实没人知道战争会不会赢，可是还有很多人带着必胜的信念去为国家战斗，其实这一点才是最感人的。 是啊，当时他们都抱着必死的决心去战场的。我爸呢也亲眼见过很多惨烈的场面，那些军人回来的时候啊，有的满脸是血，有的被打残呢，还有的飞行员是拼着最后一口气把飞机开回来的。那些人可都是被拖出驾驶舱的，可就算这样，有的人还一边被拖一边说，我还能打，我还能飞。我觉着这就是咱们最后能赢的原因。啊，对了，当时我爸除了要干自己的本职工作，同时还得兼任部队里的文化教员。因为当时的军人的文化水平普遍的偏低嘛，所以我爸平时就会教他们一些文化知识，同时也培训一些战斗科目。哎，你是不知道，当时的条件已经不能用艰难来形容了，应该说是惊心动魄。他们全天都是灯火管制，而且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打起来，看到敌机飞过来甚至开火，那可都是家常便饭。我爸上课的地方连防空洞都没有，所以如果感觉实在是危险，大家就只能躲在桌子下面。可就算这么危险，大家还是训练、工作、学习，一切都没耽误。而且就因为我爸的工作成绩突出，他还被调到过沈阳去。 去沈阳是？ 啊，也是帮忙管理航空器材。而且当时沈阳是没有航空器材技术科的，他在的时候还帮忙制造过发动机和一些别的零部件呢。 你父亲真行啊，是不是只要器材够，他自己都能造飞机了？ 我估计差不离。哎呀，其实我爸经常跟我感慨，说他自己已经很幸运了。小时候家里甚至还有条件让他接受教育，他自己学习也不错，这才有机会能为国家出力。在战争时期，他也被当作专业人才对待，特别受人尊重。虽然前线危险，但他好歹是有惊无险的过来了，也没受过什么特别严重的伤。要说针对他后来的生活有影响的，可能就是他的耳朵，他耳聋的特别早，我猜可能就是因为他待过的环境跟这个噪音有关系吧。 哦，那他在战争结束后还继续当兵吗？ 没有了。其实当时好多人都选择留在部队，但我爸却选择了复员。因为经过这么一打仗，他一发现啊，这个知识技术是很重要的，他还想读更多的书，所以他就自学参加了考试，最后考到了这个大连师范专科学校的物理系。不过他在他们那届已经算是高龄的学生了。 太佩服他了，那时候就认识到知识有多重要的人真是不多呀。 是啊，我爸当时呢也算是很清醒的人了。哎，对了，说到复员，这里面也有故事。 什么故事啊？ 一开始啊，他复员的流程不太顺，别人的审批流程都下来了，可就是他的一直没下来。后来一问才知道，这复员调查表里有一项是身份调查，就是调查你的家庭成分好不好。结果就是在这一项上，一个调查的干事发现了问题。 怎么了？ 他发现我爸的亲戚关系中有一个亲戚有国民党的身份 啊， 结果这下就费事了啊！组织留下他的档案，还专门讨论过我爸的问题。后来又直接找我爸开展调查，问和那个亲戚具体是什么关系，近年来有没有来往、消息啊之类的。我爸自然是实话实说。其实这亲戚关系呢，是我爸刚参军那会儿写的，当时不都要求写清楚社会关系吗？实际上这个亲戚和他们家也不是很近，也几乎没有什么敏感的信息交流，像什么讨论军队、讨论国家、人民的话题，这几乎都没有。问完我爸， 组织就开始重点调查这个亲戚。结果你猜怎么着？ 怎么着？ 所有人都大吃一惊。跟你说啊，我爸那个亲戚之所以和国民党有关，是因为他本身就是个中共地下党。 这也太有戏剧性了吧。 可不，所以说啊，这个亲戚不仅没有过错，反而是有功劳的。我爸听说以后也吓了一跳，因为他过去根本就不知道这些事儿。后来部队为了保护我爸也保护那个亲戚，就专门用沈阳空军政治部的印章封了我爸的档案，以证明我爸的身份是没有问题的，顺便也留了个底儿，这才批准了他的复员请求。然后我爸就成了这个大连师范专科物理系的学生，而且身份是干部，一个月还有60块的工资呢， 待遇可真好啊。 可不，毕业之后他本来还想继续在航空领域深造，想考到广州去，这样也可以陪陪家人不是吗？可是58年考试的时候他没考上广州那所，就去了中南科技学院读了电工专业。大学毕业后正好南海舰队有一个机会，希望我爸可以去，但出于种种考虑吧，他还是谢绝了。所以最后他选择来了北京，进了中国电子工程设计院，一直干到退休。 这样啊，那现在老爷子还硬朗？ 哎，硬朗着呢，除了耳朵不太好以外，身子骨还是很结实的，不愧是当过兵的啊。他现在平时一大早就起来去公园遛弯，白天偶尔还会炒炒股。 嚯， 真的啊，特别关注经济行情，晚上呢就带着助听器看看新闻联播。哦对，今年11的时候我们还特意带他去四川玩了一圈。哎呦，他那个爬山的速度跟我们简直不相上下。 真不错。 还好那天我闺女问老爷子说，您这样标准的南方人是不是从来没想过那么小就从中国的最南边跑到最北边，包括吃的呀语言啊什么的，是不是都特别不习惯？我爸一听就乐了，说这就是没经历过战争的孩子才会问出的问题。那时候敌机就在你脑袋上飞，那声音大的还管你嘴里说的什么方言，说什么都听不清。而且部队的待遇还算好啊，特别是对于专业的技术人才一直很优待，吃的是高粱米，穿的也就是那种最传统的军大衣。当然因为物资有限，顶多能吃个6分饱，穿呢也只是能保证不会冻出伤病，但这已经算不错的了，毕竟他们已经比在前线打仗的战友的条件好太多了。所以我爸才更是不敢懈怠，一直兢兢业业的工作，到今天他还留着一枚抗美援朝的纪念章，其实还有一枚和平鸽的纪念章，战后他送给老大哥做纪念了，但后来就不小心给弄丢了。一说起这个，老爷子就感觉挺遗憾的。 嗯，那毕竟是他青春的一段证明，也不是什么人都为国家做过这么大的贡献嘛。 哎，在他看来啊，做的真不多。他经常跟我说，和那些在战场上受过伤牺牲的人比起来，他贡献的真是微乎其微。而且在那个年代几乎人人都有报国的志向，不过在我们这些晚辈看来，老爷子这辈子活得光荣。 没错。哎，你稍等啊，我要送你杯鸡尾酒。这是你的鸡尾酒，它是由干式金酒、甘味美思、葡萄柚汁和黑樱桃甜酒调成的，名字叫做理想。我觉得这也是支撑你父亲那辈人前赴后继的根基。 理想，我爸他们那代人的理想就是一直很渴望和平吧。 我觉得他们的理想不只是和平，更是希望国家可以强大起来，希望大家可以不用活在随时会被侵略的阴影下。我猜这也是你父亲后来选择继续读书的原因。枪炮可以消灭一部分敌人，